再请听阎菊鹏演唱的《阳平关》。 老将军特意劳转，此事待俺赵云前而往。四将军，虚妄绝路，当报国恩，何言老卷儿子是才探马报道，曹操受粮者乃小将张合在本夏侯渊义勇之父，被老将军刀劈马甲，按金持马力战张合之头，身强夏侯渊十倍呀。四将军，某家今要斩那张合的头来，你看得如何？朕家哪有长胜之理？哦， 最后是阎菊鹏演唱的《辕门斩子》。